專運動啊，國際斷磚試團目擊神學院，我都其實2006年翻咗香港嘅堅道神學院，專門咧係教呢個宣教學，咁啊眨眼咧有十幾年啦。咁啊喺當中咧都同阿周師母咧同工，咁佢係幫手學生嘅輔導嚇。咁我哋好感謝上帝啊，俾我有機會喺宣教。这个教育上面跟弟兄姊妹分享，其实呢 Wilson 的经历犹如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都会有不同层次的经历。以下呢我跟大家来到去思想这个的题目，我就要 start from return、not working. Hey, great. Thank you. Hey. Okay. 这个题目，我的题目，我自己的 PowerPoint. Right. 好，Thank you. 咁我同大家分享呢一个从本地到跨国职场宣教嘅契机。咁我咧要睇住個時間嚇，嗰度有啲反光啊，咁咧我睇唔到嗰個鐘啊。而家係搭八啊，好咁啊。周牧師話咧就最遲搭三要落台嚇，上台就要睇住落台嚇。好，咁啊，我哋咧就開始思想啊呢個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咁我用和合本，正話咧，剛才主席都同大家讀過啊。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嗱，呢幾句幾個詞彙咧，我哋能夠明白就係、是、係啊，我哋係被上帝揀選，我哋係從黑暗裏邊。来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从污秽的世界，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属神的子民，再不属于魔鬼撒旦。这些我们都能够明白理解，但是什么叫做君尊的祭司呢？这个呢、真是考起的、因为呢我们在旧约我们就能够明白祭司这一样的东西，因为呢有会幕或者有呢是圣殿。在旧约里面祭司不容易做的，没有机会做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利未支派有机会参与会幕一些预备祭牲。抬这些的圣洁的器皿，但是只有阿伦的家族是男丁，你才有机会被称为祭司。阿伦是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进入至圣所。四个仔，如果呢已经够少人了，这么多的会众，但是呢你那些的律例典章那么严谨，献错犯火，哇，即刻呢就有火呢来到去消灭那两个仔，买少见少了。所以是恐惧战惊来到去侍奉上帝。我们不是利未支派，我们不是利未支派里面的阿伦家族，我们不是男性，没有机会做称为祭司的。咁我自己苦心自问啊，睇圣经嘅时候，就算有机会吓，我都惊惊青青，因为好多规条嘅呢啲嘅献祭又要剥皮切块，嗰啲咧又要喺呢度烧，嗰度城外烧，哇！你每一样嘢都做错任何嘅嘢， 都不合乎那個規格。同埋咧，你成日都咁樣啊，燒呢樣燒嗰樣啊，嚟到以嗰啲嘅牲畜嚟代表代替咗我哋人類嘅罪，向上帝嚟到去認罪。呢一啲嘅重重複複嘅獻祭，都係非常嘅啊唔簡單，亦都咧啊唔容易做嚇。好啦，當我讀聖經嘅時候。读到启示录、啊、原来呢至少有三段的经文呢是讲到在天上在永恒的里面呢还有祭司这个 term 出现的、啊嗯啊、你自己好眼的话呢你自己读一下呢又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呢将我们呢从我们的罪里面释放出来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作他神与父啊！佢唔同嘅翻譯啊，嚇，作父神啊嘅祭司嚇，祭司俾我哋嘅理解就係站喺神與人中間，好似一個中保祈禱啊，代表一個 channeling 嘅角色。將來永恆嘅裏邊，我點樣做祭司咧？啊，我哋要慢慢讀聖經，慢慢研究，慢慢揣摩。舊約裏面的祭司我們明白了，我們沒有機會做，但是現在關鍵的就是我們進入新約，在新約裏面現在我們怎樣做祭司呢？這個是我今天跟大家想思考的課題，是不是在教會裏面有些崗位性的侍奉呢，我就能夠做祭司了。如果咧喺教會冇一官半職咧，即係咁我點做祭司啊？我成日坐喺度啊，最多咧就奉獻一啲錢，最多係代禱，最多咧係出席聚會。好少基督徒覺得佢係祭司。教會嘅牧者喺以弗所書第四章提醒我哋，話有好多恩賜嚇。牧者如果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令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牧者在教会四埲墙里面好好地，我们回到来他装备我们，其实他的责任已经是非常的难得，有很多弟兄姊妹各种的需要，但是牧者不能够跟住你成日在你屋企，成日跟住你翻工，成日去到你嘅社區、你嘅鄰舍裏邊嚟到幫助你探訪啊、傳福音啊呢啲一切，其實我哋要有分工。我過去十年喺芝加哥，我如果因為三十幾間華人嘅教會，唔係每一個禮拜都去唔同嘅華人教會講道嘅。有五十幾個禮拜，很多時候我就去美國人的教會那裡觀摩，有很多非常的純正，解釋聖經非常的準確。特別我感動的就是在最後那個差遣的時候，其實是 benediction， 是祝福，但是美國人就將祝福那段時間來再加上差遣的向道那个意义在里面。这个又令我呢豁然开朗，因为我们华人呢很喜欢祝福的，是不是啊，搬新屋牧师来祝福 生仔牧师又要祝福，生日又要祝福，结婚又祝福，那牧师呢多多祝福给我们，我们都不嫌少的，是不是？但是有没有想到，其實你一個禮拜幾多時間翻到嚟教會呢？你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喺教會四夢牆裏邊面對呢個世界，所以除咗祝福，領受上帝通過牧者俾我哋有祝福之外，我哋成個禮拜出到教會四夢牆以外，去到呢個世界。我们 怎样做祭司呢？如果回到教会才侍奉才叫做祭司，我们出了这个世界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怎样做祭司呢？好感谢上帝，这一节的圣经有后面那一句，要叫你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没有说你是什么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属神子民，所以你在教会要做职员，要做组长，要做执事，要做长老，最好做埋传道人、宣教士咁样。啊，佢冇一个乜嘢岗位性嘅职位，反而提醒我哋，我哋生活存留喺呢个世界，我哋应该系宣扬嗰一位照我哋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不一定受神学训练，我们都能够见证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的美德。啊，这个呢就豁然开朗了。那你说，哦，明了，那我们要去作见证，我们呢要在教会侍奉场以外来到、宣扬那个福音。那我在哪里作见证？我在哪里来到去做祭司？我在哪里宣扬呢？是不是教会来不来、啊、有短宣队、啊、去探望宣教士、啊、有本地、芝加哥短宣中心呢有耶稣爱之城这样，一年只有一两页的、一年呢草草埋埋的时间、假期和金钱呢就去去一两次，咁啊已经咧就好热心嘅基督徒啦。我哋点样将我哋嘅生命，无论喺边一度，24小时都系祭司咧？哇，这个好考功夫吓。嗱，我哋睇翻圣经，圣经里边原来好多人物咧。他原来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宣教士来的。所以我们有时读圣经就 spiritualize 了圣经所有的人，他这么热心、这么熟灵，都是因为他是传道人、宣教士，经常暗我们要怎样爱主、怎样宣教、传扬福音。原来很多都不是。罗亚做那只方舟，哇，真是做得这么大，好像总统轮那么大，真是贵为奇景啊。做这么长的时间，一路来有实物教材，一路来到传义道，他有一个角色被人望到你呢是做船的、做一只大的船这样。当然他一路讲呢真是天方夜谭来的。什么话？有洪水，有灾难，哇！要训练啲动物咁样啊，几多只噶？一公一母啊，七公七母啊，点样啊入嚟咁样？天方夜谭嘅嘢嚟。但系佢通过呢一个地上一个嘅角色，嚟到不断传紧义道。约瑟，我哋以为佢系传道人，其实佢唔系，佢系埃及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生命里面经历被兄弟来到出卖，去到这个波提佛那里又被主母来到屈，去到监仓那里也都被人忘记。人生一个青少年成长的时候经历这么多东西，其实是很悲惨的，可以扭曲你整个的生命。但是他因为依靠上帝，他有美好的见证，有一种宽恕，知道上帝那个的旨意，以致他再见到哥哥们的时候，他不怀恨。他说你们的原意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要为我们存留救恩。 當你聽到這些這樣的故事，這些這樣的生命，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很忙的，他要處理饑荒，他要哇處理這麼多人擲糧的事。其實猶如我們平日都有我們的工作，我們很忙碌的，但是等不等於我們就個生命就亂噏嘢，就咧脾氣發脾氣，就咧唔使去敬拜我哋嘅上帝咧。尼希米都係一個酒政，哇！拎住啊啲飲品咧，俾王啊呢個外邦王啊，你面帶愁容，你係咪想落毒啊？咁咧，當一問嘅時候咧，佢係麥土天上嘅神，咁。即係電光火石之間，你仲即係識得默禱嘅咁，呢啲係佢平日嘅祈禱嘅操練。所以成卷尼希米記咧，好多祈禱。佢唔係一個傳道人，佢唔係一個宣教士，佢係一個酒政。後嚟王容許佢俾埋資源，佢俾埋通道佢，以至咧佢能夠去到重建城牆。親愛的弟兄姊妹，他是一個省長，日理萬機，那些仇敵外敵入侵的時候，一手要揸兵器，一手要繼續去建造，很不容易的面對他的工作，面對他的角色，但是又面對屬靈的生命。親愛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人物都是我们平时挂在口边的这些的旧约的人物，其实他个个都有份工的，但以你真是120个那些总长他就能够呢其中有3个他呢就其中一个管理很多东西，日理万机，甚至呢经历几个朝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仍然一日三次开窗 面对耶路撒冷来祈祷的，你几大的挑战要他放弃信仰，他仍然坚守的。翁诺狮子坑都是这样说的，大卫是皇帝来的，经常打仗的，以斯帖是皇后来的，恐惧战惊的，皇帝整个月都没有召见他，他要为民请命的时候呢，真是都是要豁出去的。所罗巴伯他不是大祭司约书亚，他是一个省长的形态来到去扶植支持这个重建城墙的事。亲爱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人物，甚至是新约，路加是医生来的，冇讲佢一生以后都做宣教士传道人，但系至少佢人生有一段时间跟住呢个宣教士保罗巡回去唔同嘅地方，但系佢用佢嘅专业研究嘅精神去记录，所以咧写咗2卷《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文字报道，《路加福音》向这个提俄菲罗大人向一个高官文字宣教，但是当写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提亚菲罗已经没有讲大人了，因为可能那个已经成为亲切的弟兄了，不用那么生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有我哋唔同在世嘅工作、角色、训练，我哋点样嚟去建造神嘅国呢？吕底亚其实是一个卖紫色布嘅商人，女嘅又要做家庭主妇，又要做生意如果你仔细睇咧，点解强调紫色呢？原来紫色唔系一个自然嘅颜色。是一个漂染的，经过漂染的工程，紫色亦都是 當時啲高層嘅貴胄先至著嘅顏色，所以係一個大生意嚟。但係保羅呢一隊嘅宣教嘅隊伍，去到嗰個公開嘅河邊，一班婦女喺度祈禱，佢就係其中一個。佢聽到保羅所講嘅耶穌基督，佢明白咗啦，要好熱情嘅接待翻屋企。但係當保羅西拉被拉坐監，坐到內監，即係重犯嚟嘅，好快就係正法噶啦。咁你會唔會因為我盤生意死咯，影響我咯，即刻咧就話同佢冇關啊，割席啊咁樣啊？唔係，當你讀到呢個《使徒行傳》嘅時候，保羅表達咗佢係一個羅馬人，你都未好好審，你就拉我坐監嚇。咁後嚟咧就放佢哋嘅時候，佢哋就翻到去呢個呂底亞嘅家裏邊，嗰啲弟兄們咧繼續喺度聚會。換句話講，做生意好重要，揾錢好重要，你嘅職業好重要。但係當面對屬靈嘅事、建立教會嘅事，呂底亞係願意付上代價。可能盤生意做唔到噶啦，你被牽涉呢個官非嚇，但係佢冇停止聚會，繼續開放自己嘅家庭。雖然聖經冇直接咁樣講，我相信後嚟腓立比嘅教會咁有規模，你比較嗰啲書信嘅時候，你發現唯有腓立比嘅教會，保羅話諸位監督、諸位執事，佢哋已經有曬規模、有曬系統，亦都咧係不斷支援前線嘅宣教士，出錢出力咁樣嚟到支持。这个的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坐监都这么开心的，因为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相信吕底亚在背后这个做生意的出钱出力，起步在他家里面，然后继续来到去经营创建腓立比的教会。亲爱弟兄姊妹，我重重複複咁樣講，舉咗咁多嘅例子，唔夠時間舉噶啦嚇。呢啲咧係保羅曾經喺宣教嘅過程裏邊咧，係同佢哋咩都冇嚇，會眾又冇，經費嘅支持又冇，佢就同佢哋同業大職嚟到去參與侍奉。呢對夫婦就係職做帳棚啊！後嚟佢跟住保羅巡迴去報道，開放自己嘅家庭，將頸項置之度外。所以呢啲重重複複嘅聖經嘅人物，都話俾我哋聽，佢哋係信徒，佢哋係有職業，但係佢哋出錢出力出時間嚟到去建立神嘅國。不同的行業有不同傳福音的策略，他們有他們獨特的語言文化、獨特的時間、獨特的方式來到去跟他們分享福音。我不知道你是屬於哪行哪業，所以你不要想著哎呀，我不是傳道人，我不是宣教士，我不是教會有什麼侍奉崗位，我只是每個禮拜回來坐在這裡，有什麼奉獻就支持一下，有什麼需要就祈禱一下，這樣就已經完成了我基督徒的責任。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是祭司，怎樣實踐在我們平日生活裡面我們一個祭司的角色呢？傳道人沒有辦法跟著你去你的家24小時跟你家人相處，你就是你屋企的宣教士，这样你要向你家人亲友来到去传福音。传道人没办法跟住你回到你的各行各业，是你的使命责任。无论你很主动的祈祷才进入那个行业那个公司，亦或你呢因为各种因素总之就入了去了，你今天因为祭司职 是要化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里面，你都要反复思想，我怎样可以在公司，在我的行业里面见证主呢，荣耀主呢？这个呢，为什么我反复思想这个课题呢？因为30多年前开始，是因为香港面对97回归，我本来在海外神学院做紧生活指导同埋教书吓，咁我咧就上帝感动我开始呢一个信徒人人传福音嘅运动，就系我哋简称为短宣运动啦。咁啊要呼召佢哋咧为天国当兵2年吓，做本地短期宣教士。当每一个申请者问佢你，受训2年之后，你准备点啊？个个都话最好上帝呼召我啦，做传道人啦，唔翻到转头噶啦吓啊！最好啊，做宣教士啊，咁样啊，真系好热心，好令人感动。但系我话，如果上帝冇呼召你咧，咁咪即刻皱晒眉头啊，惨咯！咁又翻去挨世界咯。啊！我好辛苦啊！你知啦，真系做基督徒啊，真系日头又要做工，又要照顾家庭啊。周末就翻教会俾传道人榨干咗啲汁啊！啊，呢个系我加噶，呢个咧系我加盐加醋嘅吓，因为咧其实好多弟兄姊妹嘅感受系咁啊！我咁辛苦翻到嚟，你讲几句安慰嘅说话啦吓，唔好请啊滕师母呢类嘅人啦，成日榨我哋啲汁噶，成日仲要我哋去传福音啊、宣教啊咁样啦吓。嗱，好多弟兄姊妹心声咧，最好咧就一步一步上咗去做全时间咧，就唔使面对呢个世界嘅黑暗，就唔使面对正话 Wilson 讲咧，你知噶啦，你懂的咁样吓。嗰啲咁嘅除咗 politics， 仲嗰啲 corruptions 啊，你都明白噶啦。唔想面对，但系边一个能够有你嗰个角色，进入嗰个黑暗嘅职场，嚟到为主发光咧？我哋要有呢一个嘅睇见，你就带住使命进入去。是你先能够向你的同事、同学、你的社群来到传扬福音。所以我们3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揣摩职场宣教。那时来到凝聚鼓励弟兄姊妹毕业，有一现在一半600多个2年毕业生，有一半是进入职场，俾佢有呢一个职场宣教嘅观念，然后佢进入职场咧，好多唔同教会嘅弟兄姊妹，佢要认罪。大部分未信耶稣嘅未信同事，佢哋点样为佢哋祈祷？然后我哋制作一啲嘅课程一啲嘅余德纯博士，我哋就请佢讲一啲嘅talks 啊，咁啊讲人生啊，讲情绪啊，然后咧又有牧师补充一啲嘅圣经嘅经文啊，咁样食饭午餐嘅时候就喺度睇吓，借公司一个 room 吓，咁啊睇完咧就食完饭盒啊，饮杯嘢嘅时候咧就陪谈噶啦吓，就讨论噶啦吓，咁啊可以做喺职场里边宣教嘅工作。其实今天通过城市化、全球化，这个地球村是缩小了的 Global Village。 其实很多的工作就犹如 Wilson 那样派来派去、飞来飞去，跨国的企业。我看下圣经一早啊，无论用什么方式，被卖又好，被掳又好就已经去到不同的国家，跨国。只要你的生命是记住你是祭司的话，你去到哪里你都为主作见证。刚才讲保罗，他跟住阿居拉、伯基拉这一对的夫妇，即做帐篷为业， 以後的差會宣教的機構就用了這個概念 Tent Making Tent Maker 就作為大職宣教。你有一個職業進入到一個創啟或者封閉的國家，根本就不簽發宣教士簽證，你都要通過一個職業進入去裡面來到去cover 你的宣教士的角色。所以呢，在差会里面有一些叫做 bivocational missionaries， 他不会说自己是宣教士，他说你是工程师，是工厂管工，有什么角色都好，其实他是宣教士，但是你要通过你的职业进入去那个国家。今天八成以上，即係好少，好似北美洲，仲咧你有一個 R1 嘅簽證 ，religious worker， 好多地方係唔俾你基督教封你，趕你走，唔會簽呢啲嘅簽證。所以我喺教宣教嘅過程裏邊咧，大部分嘅學生咧，佢哋係用大職進入去，甚至有些不讀 full time， 讀 part time， 捱長一些時間，日頭保住他的專業，以至完成他的課程之後，他的那個跨文化課程訓練，他就差會接受，就有差遣了。如果沒有一個角色，根本大部分的國家你都進入不到去。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專業我都列出來了，甚至有些地方國家已經知道你的什麼 NGO， 你的什麼基督教的救援組織，其實是全部宣教士來的。那些韓國就很多通過不同的職業進入中國，中國外交部跟韓國那裡說你以後不要派宣教士來了，這樣其實他們都知道的。只不過有某一些階段起步的時候，可能那些國家需要你投資，需要你扶貧濟世，它仍然是歡迎的。所以我們稱這些是創啟的地區，要用創意的策略，要用職場宣教，所以由本地到跨國。弟兄姊妹，你好好地做祭司，教會未必即是要你申請差會成為正規的宣教士，然後教會有一個聚會正式差遣你，但是你走來走去做跨國的工作，你帶著這個使命你就進入去了。很多我看到還有四分鐘我就夠鐘了，落台了，所以我很多這些實例全部都是我教過的學生，他們有很多的角色来到进入不同的职场，是非常有效的，非常感恩的。那我特别呢讲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我在一个国际的差会，其实是美国 base 的，他叫 Krista， 一会我都会再讲一讲他们，这个恩光事团。那我过去做几年董事，现在做顾问，有一对夫妇申请入这个差会，他们在大学里面是很有兴趣，读了他们的专业，又读了德文，两个就新婚，就加入了一个跨国的公司，申请去到德国来到工作，有人工，有角色，但他竟然正式申请来差会做宣教士。那你调翻转呢，以前就是你撇低你的工作，你就申请入差会，差会呢就再训练你，那么很多呢就不知道怎样入到你想去那个国家啦，申请不到 又話你可唔可以做營商宣教啊？咁樣咁啊，營商邊度有錢營商啊？咁啊，弟兄姊妹奉獻嘅錢嚟嘅喎。咁咧呢個宣教士又唔識經營生意喎，做盤數都做唔掂嘅，結果就嘥曬啲錢喎。啊，咁咧然後再集資，咁邊個集資俾你啊？呢啲係奉獻啊，血汗錢嚟嘅喎嚇。咁啊，所以唔好咁隨便講營商宣教，你識做生意做基礎先。咁所以呢對夫婦咧好奇妙，佢唔使籌款嘅，啊，佢淨係鼓勵弟兄姊妹祈禱嘅啫。正式有差會差派佢哋，咁點解要差會差派咧？你新婚啊，去到德國啊，放工啊，週末啊，咪啊度下蜜月咯，係咪啊？佢真係好欣賞而家嘅年青人，佢哋話：我哋想做歐洲嘅難民嘅事工。我哋唔熟悉佢哋嘅語言，我哋冇嗰啲嘅救援嘅物資，所以我哋想通過差會，我哋能夠用週末嘅時間嚟到同西教士配合，佢哋已經學咗嗰啲語言啦，佢哋就進入去嚟到同嗰啲嘅啊難民嚟到去傳揚福音。呢、這個差會 Krista 最近喺今年嘅五月。在 Christianity Today 有一個文章，擺明居馬他們是做歐洲穆斯林的難民的工作，本來在德國，後來現在發展到去西班牙，他們將在 Texas 的總部很多的資源調動過去，好像開到一個小型植谷形態的，就培訓那些的難民，是穆斯林來的敘利亞嗰啲難民為主，咁咧就教佢哋啊電腦，然後咧啊俾佢哋咧能夠投入嗰個工作嘅 market 裏邊啊，咁佢哋又調動一啲咧啊本美國本土嘅一啲基督教嘅大學 Liberty College， 咁啊每年100個實習生咧去到啊呢一個 Spain 呢一個嘅難民營附近咧，佢哋有呢一個咁樣嘅。用電腦單對單，又傳福音，又教佢個職業，以致咧呢啲難民能夠留得低，有個職業咧就唔使打家劫舍啦。所以連政府咧都非常欣賞呢一個嘅差會，所以公開佢哋亦都好大方，公開佢哋有一個百年嘅歷史嘅差會。不是因為你上百年你就很 rigid 這樣很 square 這樣動都不動，我是這樣的了，上百年歷史了，你不要動我一條汗毛這樣。 不是整個世界轉變，今天正規做宣教士的申請簽證都很多困難，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如果你能夠持有我們人人為祭司这个的新约的真理，君尊的祭司，我们进入不同的职场，我们都为主作见证，主怎样受差从父神那里差派来到世界，他也都这样照样差遣我们每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么安稳的北美，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使命。如果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有了个皇后的位份的角色，但是我就不懂得怎样来到传福音，那你要留意了，一会儿黄先敏医生就派发这个耶稣爱之城一年都一兩頁咁樣俾你咧，係受下訓練，壯下膽，衝出去咧傳下福音。如果你連向華僑、華人同胞你都唔敢傳福音，你更加好難咧，你係向其他嘅種族啊，去到其他嘅國家啊，有智慧地咧嚟到分享你生命嘅見證。求主幫助我哋，我喺呢個時候咧請阿周牧師上嚟咧。嚟到啊祈禱，咁我後邊嗰啲唔講啦，啊夠鐘噶啦。 我哋同心祈禱。